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93集，情妇来京城，物理系的大宝贝。京大的新生报到时间要比其他学校早一点，今天还没有正式报名，但提前两天来看学校的新生也不少。秦冉今天过来也不是报名的，头顶太阳很大，他停了两步才看程俊，指了指一个方向，这边。程俊抬头看了眼，笑得散漫。 是 秦小姐，你来过京大？ 程木跟上来，他拿着一把遮阳伞，他原本是给秦冉带着的，当初程管家定制的时候还特地定得稍微少女一点，伞的最外沿有一圈白色的蕾丝边，然而秦冉扣了一顶鸭舌帽，没有用遮阳伞。程俊两手插在兜里，那慢条斯理的模样也没有要打伞的意思，程木就僵硬地打着一把蕾丝遮阳伞跟在两人身后。他一个1.83米的硬汉形象，一路上迎来了路过的人奇异的目光，当然目光看得最多的还是秦冉跟程俊两人。秦冉抬头看了一眼前方的路，顺便压了一下鸭舌帽，淡定地回他，我昨晚查了一下京大的地图。程木张了张嘴，有些想说，你昨晚不是一直疯狂地在练习小提琴吗？当然他没敢说出来。秦冉今天是来解决第二专业的，他报考志愿填的是自动化，所谓的自动化就是能让机器人代替人工的设备，或者一系列智能系统。这个专业秦冉就是去报个名，该学的他从9岁的时候在陆之行那里陆陆续续看过不少书，陆之行也教过他很多内容，听陆之行提过一点，他当初也是京大自动化的学生。因为感觉到了秦冉在这方面的天赋，陆之行也很用心地教他，他自己也自学了不少内容，所以在这方面秦冉不担心。秦冉需要自动化的毕业证书，不过他今天是来搞定第二专业的，基本上所有的院校第二年才会开放第二专业，秦冉不想浪费一年的时间，直接就来找物理系的院长。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秦冉低了低头，是秦玲的信息。 姐姐，我们到了。 你弟弟他们？ 程俊低垂着眼眸，半遮住眸光。秦冉点头，指尖漫不经心地转着手机，不紧不慢地回道，在校门外。程俊笑，他朝程木抬抬下巴， 你去接。 物理系办公室，这些天还在放假期间，学校的学生并不是很多，物理系院长在整理新生的资料，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中年男人。外面有人敲门，院长抬了抬头， 进来。 程俊打开了门，让秦冉先进去。有些反光，院长没有太看清秦冉的脸。等秦冉跟程俊都进来的时候，他才看清楚。 程少。 又转向秦冉，略微思索了一下，也认出来。 你是秦冉。 秦冉的资料京大早就收录了，当时知道秦冉选了物理系的自动化专业，院长还被其他几个系的院长给围攻过。全国卷747分文化课的状元，还是个女生，还是个长得非常好看的女生，物理系的大宝贝，她自然是认得秦冉的。她手撑着桌子笑道， 两位快坐。 心里也惊讶着两人的关系。 这位是江院长。 程俊给秦冉介绍了一下，秦冉就礼貌地跟江院长打招呼。江院长你好。江院长坐了回去，笑眯眯地看向秦冉。 对于物理系的新上任大宝贝，他丝毫不吝啬笑容，又指着对面的中年男人说： 对了，这是你们自动化专业的周颖博士。 一行人说了几句之后，秦冉就说了来意。 等等。 周颖听完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看向秦冉开口道： 你说你现在想辅修什么专业？ 核工程。秦冉重复了一遍。周颖沉默了一下，没有再说话，只是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头。江院长也惊住了，好一会儿才开口： 我们大二才开启第二专业，而且秦冉同学，我建议你只专心一个专业， 毕竟贪多嚼不烂，这才刚开始就分心，在哪个领域上都走不到最高点。秦冉是学校关注的焦点，这会儿他突然做了这样一个决定，着实让江院长感到难办。他知道大多数的天才都很自负，可能因为前面的路太顺了，让他自信的有些过了。江院长说完还看了一眼程俊，程俊只随意地坐在凳子上慢条斯理地喝茶。江院长看过来的时候，他只是挑了挑眉，不发表什么意见。周颖的眉头依旧是拧着的。 大一就开始修两个专业，那你准备时间怎么分配？ 江院长坐直了身体，声音严肃。秦冉是周山好不容易从 A 大那里抢过来的，也是物理系今年培养的一个人才，江院长实在不愿意他步入歧途。秦冉依旧是刚刚那个模样，特别理直气壮地回道：专心学核工程。 那你为什么要选自动化呀？ 就是这时候，程木带着秦玲跟秦汉秋进来了。江院长是认识程木的，不认识秦汉秋。看到程木站到了程俊身后，他就没有多问什么。现在最关心的还是秦冉的事。江院长，自动化每年的期中检测、期末检测我都会考。秦冉想了想，开口道：如果哪一次我没有考第一的话，我就退出自动化专业，专心学核工程。 你为什么选了自动化还想着要去退出？ 这句话挺自大的。周颖听了一会儿，被秦冉气笑了，他恨不得拿戒尺把秦冉敲醒。 秦冉同学，你以为我们自动化是什么好学的？不上课也能考个满分？ 秦冉摸了摸鼻子，心里想，是啊。然而他没有说出口。今天要是秦冉一个人来的，江院长直接就关门，不理会他的胡闹。可偏偏旁边坐着一个喝茶的程俊。程公子在京城名声太盛。不过江院长也是有对策的。他想了想，看向周颖。 周博士，你们专业上学期期末的专业考卷还有吗？ 京大每年的期末期中考卷都非常难，毕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高校，最近几年也排到了国际前50，没点专业水平也不敢去申请。听江院长一说，周颖就知道江院长的意思。他拿出手机，让手下的一个辅导员给他发了去年期末的试卷，直接就在江院长的办公室打印机上打印。江院长这才看向秦冉。 这是自动化系今年大一期末的试卷，你能做到及格，我就批你的第二专业。 秦冉沉默了一下，问：你确定？江院长缓了一口气，说： 当然。 等待的过程中，秦汉秋一开始拘谨，后来也发现周颖有些生气，不由小声地询问程木，语气里还有些焦急。程木知道今天秦冉是来干嘛的，不过他也知道秦冉是云光财团人工智能内部人士，所以特别淡定地小声地跟秦汉秋解释了一句。秦汉秋一听就没有程木那么淡定了，他焦急地回道： 那怎么办？冉冉会不会给他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呀？ 程木摇头小声道： 您放心， 不多时，周颖就打出了四张卷子，都是大一的卷子。周颖知道秦冉高考数学150，所以高等数学的期末试卷他没敢拿出来，怕到时候数学系的院长不死心。其他杂七杂八的基础课他也没有打印，最后打印出来的是四门核心课程：大学物理、电力系统工程、智能控制、计算机程序。周颖把打印出来的四张试卷给秦冉，秦冉就接过来看了一眼。江院长已经走到一边了，把办公桌让开，让秦冉写试卷。周颖看了一眼秦冉，他知道秦冉的理综很好，周颖估计秦冉的大学物理考卷不会太差，毕竟物理高中也有延展，大学也有不少高中的内容。但其他的三门，尤其是计算机程序，大一下学期才会学到，高中还没有任何一点延展。大部分刚接触到计算机的自动化学生，一些程序代码就能让他秃个头了。最重要的，知道京大的期末考题有多难吗？都是各大教授用心出的考题啊，还是他特别找的挂科最多的四门试卷。周颖也端了一杯茶，心里轻哼一声。 小朋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